北京时间十点整。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伴着频率的触碰，让思绪在声音和晨光中醒来。每时每刻，连接世界第一时间。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六，精彩值得随时期待。天空中不留下鸟的痕迹，但它已飞过最美时光。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们要在流行音乐当中来寻一段优雅的萨克斯风。在所有的乐器当中，萨克斯应该是最华丽潇洒的，而流行音乐里的萨克斯，其实我对一首歌想到的是出自一部电视剧，剧中有个男主角，他特别的会吹萨克斯，这是很多少女对于他的梦中情人的最初印象。这是1994年高志森导演拍的一部电视剧，当时他看中了香港话剧团的一个著名舞台剧《我和春天有个约会的故事》，所以他以相近的班底把它改编，并且邀请了很多舞台剧的主演来参演。这部电视剧曾经轰动一时，而这首结尾的《我和春天有个约会》也轰动一时。悠悠的萨克斯风响起，你可记起剧中的那个男主角？ 当天际，星与月渐渐 事情未动，请跟我哼这悠悠的山水风，它可以悠悠唱。真爱为你送，情未动，始终相信我俩与春天有个约会。 I have a date with spring。 你第一次看到这部电视剧是在什么年纪什么时候？它讲的是四个少女，有几段看起来很平淡的爱情故事，可是看到最后你会发现，其实它不是一部单纯的爱情的电视剧。最后年近中年，衣锦还乡的小蝶在即将被拆除的丽花皇宫的舞台，为这段即将消逝的辉煌画上一个圆满句号的时候，台下坐着的人是已经苍老的白浪、完璧还有露露，还有很多当年的观众，他们都流出了眼泪。这部电视剧它把香港沧桑的历史用人的故事进行了一个沧桑化的表达，纵然岁月变迁，但是情谊永远会在我们的心中。在这部电视剧风靡的年代，王杰也是一个很响亮的名字，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王杰的那个音乐时代呢？他曾经说自己所唱的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首安妮也是如此。他写的是王杰初恋的故事，女主角就叫做安妮。17岁的王杰在一次舞会上和他相识，纯纯的爱并没有持续太久。分手之后，女主角因为一场车祸而意外的离去，王杰为了纪念她便写下了这首歌。萨克斯的加入像是在回应王杰沙哑的声音，让这首歌变成了一首特别的对唱。 直到如今不能埋怨你，只恨我不能抗拒命运，时时刻刻沉醉爱恨里，谁知悲剧早已注定。闭上眼睛想起你的情，难忘记你我曾有的约定，长夜漫漫默默在哭泣，心中无限痛苦呼唤你。

baby， 我只求你记住一次，永恒那一瞬为你失分。像你这一个值得爱的女人，叫我怎不能为你心疼？有缘为何没有分？有梦也为何不成真？两颗心碰啊撞一声，留住你我一寸，在我心中你是我的女人，留住你深情眼神，我情愿换个方式，请你做我的女人。

在我们回忆香港的流行音乐的时候，似乎总也绕不开这两个唱歌的人，一个是张国荣，一个是谭咏麟。历史上著名的谭张争霸日后有了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版本，但是我更愿意相信谭校长的说法，其实那些纷繁复杂的表面的背后，真正的事实是他们其实是很好的朋友。这首歌出自谭校长还很稚嫩的时期，那是81年他推出的专辑《忘不了您》当中有一首叫做《天边一只雁》的歌，这首歌为他获得了当年的十大劲歌金曲奖。天边大雁，人们的第一反应应该是马头琴，但是这首歌里却用了萨克斯，让它变得如此的俏皮和爵士味十足。 当我领两刀，天边一只眼，失 该快乐有循环，当然有亦有转弯，身体幻象已消散，身体幻象已消散，身体幻象已消散。 我曾相信我的未来不是梦， 小小鸟也能寻得一个温暖的怀抱， 可流水带走了光阴的故事， 改变了一个人。 谁把你的长发盘起， 谁给你做的嫁衣， 谁在等你， 你在等着谁？ 所有的故事只能有一首主题歌， 现实往往比命运还残酷， 只是没有人愿意认输。 等你发现时间是贼了， 他早已偷光你的选择。 时光悠悠，青春渐老， 夕阳西下，倦鸟已归巢。 这世间无数的老情歌，无需编剧，已成了专属你的经典。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庆。我们要在流行音乐当中继续去寻找一段悠悠的萨克斯风。这首歌呢，来自于邓丽君，这是她早年演唱的一部电影的插曲，叫做《千言万语》。但是这首歌的传唱程度早就已经超过了电影本身。它不仅是邓丽君的代表作，据说她本人呢也对这首歌非常的喜欢，以至于在她遭遇人生低谷的时候，也曾经和有人清唱这首歌来鼓励自己。纵有千言万语，但却是哀而不伤，这就是萨克斯独有的音乐表情。 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 台湾民歌时代的拓荒者左宏元为邓丽君亲自写下的这一首《千言万语》。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呢，它最早可以追溯到民国时代，是大师王府龄的作品。这首上世纪30年代的旧上海老歌无意中被陈百强发现，他经过重新的编曲之后，用了大量的萨克斯的篇幅，可以说是一次完美的中西结合。这首歌当年在香港大受欢迎，以至于人们在聚会结束之后都会习惯性地说上一句：今宵多珍重。 起裙边，让我的手轻轻搭在你的肩，步步翩翩，呼吸浅浅，爱的花儿自多甜。一步一步向你靠近，一圈一圈贴我的心，就像夜空无涯的流星。一步一步把我更近，一圈一圈更确定，要被你旋转不停。没有谁能比你更合我的拍，没有谁能代替你给我依赖，有你呀幸福啊，圈圈圆圆转出来。没有谁能比你更合我的拍，没有谁能给我你更多的爱，我们的未来是最美好的存在。踮起脚尖，提起裙边，手轻轻搭在你的肩，步步翩翩，呼吸浅浅，爱的花儿自多甜。一步一步向你靠近，一圈一圈贴我的心，就像夜空无涯的流星。一步一步把我更近，一圈更确定，要被你旋转不停。没有谁能比你更合我的拍，没有谁能代替你给我依赖，有你呀幸福啊，圈圈圆圆转出来。没有谁能比你更合我的拍，没有谁能给我你更多的爱，我们的未来是最美